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 打胰岛素会上瘾，胰岛素打哪里好？选哪个时辰注射，吸收快，效果佳？胰岛素必须冰箱储存，外出旅游很麻烦。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说，注射胰岛素是长期而且必要的治疗手段。但是有很多患者对于胰岛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和误解。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跟您说说关于胰岛素的是是非非。 好，这里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您好，李护士长。 大家好，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的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胰岛素的是是非非。现在呢，患上糖尿病的人特别的多。那么患上了糖尿病，我们的糖友哈，有一些呢要药物治疗，有一些呢就要通过注射这个胰岛素了。那么在注射胰岛素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或者说很多人在打胰岛素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带着很多误区的，对不对？ 对。 但是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些误区，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正的话，一方面可能会影响了它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呢， 就是也会有一些一个是影响这个治疗效果，另外也会因为一些误区，然后会有一些胰岛素它也是一个高危的药品，也会出现一些危险。 也就是说轻了我们可能会影响治疗的效果，重了还甚至有这种生命危险哈。所以看看大家一定要对胰岛素有足够的了解，尤其是我们的广大糖友，每天可能都要和胰岛素相伴的这些朋友，胰岛素你用对了吗？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胰岛素的是是非非。您关于糖尿病护理方面的问题，包括胰岛素我们怎么来储存呀、使用啊、注意哪些事项啊，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 走进人来人往的商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每年的12月至次年1月是本市的流感发病高峰期，尤其是入冬以来，北京的中小学校以及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发生了多起由于流感导致的低龄儿童集中发热疫情。儿童年龄小，抵抗力差，传染病感染及传播风险更高。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预防流感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特别是外出，包括到医院等公共场所，回家之后饭前便后触摸眼睛鼻或口腔后要洗手，最好用洗手液或肥皂香皂流动的水洗净。空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居住的房屋每天至少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保持空气的流通。保证孩子一日三餐规律进食，主食蔬果和禽鱼肉蛋的比例为3:2:1，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要注意保暖，根据温度适当增减衣物，加强锻炼，保证睡眠。吃钙片为什么治不好骨质疏松呢？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经常问到的一个健康问题。实际上，骨质疏松患者确实缺钙，但单纯的补钙是不可能治愈骨质疏松的。补钙和治疗骨质疏松其实呢是两码事。治疗缺钙需要补充钙剂，联合应用活性维生素 D， 能更好地促进钙质的吸收利用。但是治疗骨质疏松需要专门的药物。目前双磷酸盐是应用比较多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在此基础上再给予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 才能够重塑钢筋铁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缺牙一族选择了性价比高、使用周期非常长的种植牙。虽然种植牙价格不菲，但相对于传统的烤瓷牙，种植牙以体积小、美观、功能性强等优势受到了缺牙人士的肯定。然而种植牙并不能一劳永逸，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面临细菌感染、植体周围炎、螺丝或人工牙根断裂等问题，恐怕会让昂贵的种牙费用、种牙前后的努力付诸流水，严重的话甚至还会需要二度植牙。建议种植牙之后，咀嚼或咬合时避免过度用力，要细嚼慢咽，软质食物优先，避免经常性啃咬过硬的食物。同时要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刷牙时重点将种植牙牙龈部位刷干净，是维护种植牙健康持久的保证。同时务必使用牙线或者是牙间细刷来清洁牙齿。另外就是建议每3个月到6个月定期检查追踪一次。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胰岛素的是是非非。关于糖尿病护理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他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的预告一发出去呢，就有听众还给我们发来问题了。网友阳光正好，他说老伴69岁，查出糖尿病已经半年多，但是呢一直不肯打胰岛素，担心对胰岛素会有依赖，这以后就停不下来了。现在呢是吃着降糖药，但是血糖的总是控制的不太稳定。在这里呢，我们先问一下李护士长吧，像这种拒绝打胰岛素的患者，在您的个案管理里边多不多啊？ 这样的患者确实挺多的。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说开始打胰岛素了就意味着我这个病情是不是加重了，或者说我这个胰岛素是不是打上了就成瘾了就不能停了，所以很多人会拒绝接受这个胰岛素的注射。 但是如果他的情况是真正需要注射胰岛素的，可是他的这个拒绝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那就是会延迟这个治疗，因为如假如说他需要用到胰岛素了，有的可能是短期内需要用的，那这个就属于比较急性的时候了，那个血糖有这个很高的时候，那如果说他不用胰岛素的话，他这个高糖的这个毒性不能很快的去解除，所以会影响这个治疗的这个进程。另外呢，如果说他已经是一个病程很长了，胰岛功能也比较差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拒绝使用胰岛素的话，也是他的这个血糖不能及时的得到控制的话，那将来发生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就会增加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不仅仅哈是这个糖尿病本身很讨厌很可怕，而且我们更怕的是一系列的并发症。 对，所以说呢，胰岛素它是给我们糖尿病的治疗的话，它是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这种治疗的方式。所以如果说是确实到了需要打胰岛素的时候，那就是最好是不要这个在心理上面对胰岛素有过多的抵触。因为现在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抵抗不光是咱们患者，可能有很多医疗人员，如果不是咱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可能很多其他科的医生也会对这个胰岛素的治疗会有一个延迟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性的抵抗，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误区。 对，他们也会认为说，哎，我这个不到万的不得已我不给患者用这个胰岛素 但其实是错误的。 对， 因为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这个胰岛素它可能是这个时候你治疗的最好方法，或者说甚至是救命的一个不二选择。但如果你放弃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那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埋下很多的隐患，甚至就因为这一次你就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在这儿呢，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很多网友都纳闷说，同样是这个患上了糖尿病哈，为什么有的人我就口服降糖药就行了，但是有的人医生说你这种情况需要打胰岛素呢？ 那这个就跟我们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有关系。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有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那我们的一型糖尿病的话，它就是一个咱们体内绝对的缺乏胰岛素，那这样的患者的话，他是必须得用到胰岛素的，他是完全自己不能分泌胰岛素的，这种是必须要用胰岛素治疗的。那对于我们的二型糖尿病来说，一般刚诊断的患者，医生是不会给他直接用胰岛素的，我们一般都会用口服药。假如说一到两种口服药能够控制好，我们就可以用口服药。那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病程的一个进展，我们的比如两到三种口服药了，我们的血糖还是不能达标的时候，或者我们查了这个胰岛功能确实是胰岛功能有减退，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建议开始及时的治疗，及时的用这个胰岛素来治疗。所以说对于这个用不用注射胰岛素，这个是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口服药还是胰岛素要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而且这件事情是一定要遵医嘱的。我们可能首先最简单的区分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怎么样，比如说胰岛还有没有功能，它能不能自己分泌这个胰岛素哈。如果它不能的话，那有可能您的情况是需要 外源性 就是打这个针了。还有就是刚才我也听这个李护士长介绍了，就是明白的一点就是这是我们现在很多治病的一个原则，能吃药的我们不打针，能打针的我们不会做手术哈。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大家应该相信就好了。说到这个胰岛素呢，之前我们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胰岛素啊，它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还有就是什么时间打，这些方面其实也是特别的有讲究的哈。在这儿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吧，这胰岛素的注射部位一般都打哪儿？ 我们的胰岛素注射的话，首先要知道它是皮下注射，那跟我们那种肌肉针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比如说这个一些退烧的药呀，这种抗生素呀，有的一些需要从肌肉注射，那我们这个胰岛素的话它是皮下注射的。那所谓的皮下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所以我们要打在这个皮下脂肪比较丰富的地方。 皮下脂肪比较丰富的地方打胰岛素。 那常见的部位呢，首先一个就是腹部， 肚皮上。 肚皮，对，肚皮是我们这个最就是最首选的一个部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咱们自己注射的话，这个腹部注射也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呢，我们腹部的这个脂肪是最肥厚的地方，所以打起来的话这个疼痛感也会比较小。那还有呢，就是它的吸收其实是最快的，就是我们很多除了这个腹部以外，我们可以打在这个手臂外侧，手臂外侧的这个三角肌下来靠外的这一块，就是有脂肪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好多女生蝴蝶袖的那个位置。 对对对， 就是靠外的这个位置， 对，就是靠外有这个脂肪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区别，不要注射到这个三角肌。不要肌肉注射了，因为如果你打到这个肌肉层的话，胰岛素的注射的速度就会加快，它会快速的吸收。那就会有一个危险，就是低血糖， 就血糖唰一下就下去了， 一下子就急性的低血糖了。所以注射到这个肌肉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大家要听好了。首先打胰岛素的部位一定是我们这个脂肪层比较厚的这样的地方。 对， 不管是我们的肚皮上，还是说我们这个蝴蝶袖的这个胳膊外侧哈，切记打到了肌肉上。因为打到肌肉上的话，它发挥作用就速度太快了，一下子就可能造成低血糖，那就危险了。 对，那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我们的大腿的外侧，还有我们的这个 好多肉。 对，大腿的外侧一般都是在这个就是我们手自然下垂的时候，在裤缝的这个地方，两侧一定打在外侧，不要打内侧了。内侧我们的很多这个神经呀血管比较丰富，容易就是 出血。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射在外侧。 外侧。 那还有一个就是臀部，臀部也是跟我们这个肌肉注射的这个部位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打在皮下，打得比较浅一些。对，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四个部位，对吗？ 四个部位，对。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个部位您都选对了没。首先我们最容易操作的就是这个脂肪层最后的肚皮上哈，这个肚皮上面，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胳膊的外侧，记得避开肌肉，要找那个脂肪有脂肪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手自然下垂的裤缝，我们大腿的 外侧， 对，咱也捏起来哈，找到那个脂肪层。 对， 再有就是那个臀部注射的那个位置了。但是臀部注射自己打可能不太方便， 比较费劲点，这个就需要家里人帮助了。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也好，影视剧里面展示的也好，基本上都在肚子上、肚皮上。 对，这个、 还有就是肚皮上哈，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内分泌的专家，他发过一篇那个科普文章，他把那个肚皮画的呀像一个钟表盘一样。对，围着这个肚脐眼儿周围转圈，他会在上面分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好像打哪儿就是更不疼一点啊。 对，其实 这个有讲究吗？ 对，其实我们腹部注射的这个部位也是还是要详细的说一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脐周围5公分的一个直径一个圆以外，就是说脐周围5公分以内的这个圆是不能打的。这个地方也是神经血管比较丰富，一个是比较疼，另外也是容易触碰到这些血管神经，容易有出血呀这种情况。所以呢一个是 记住了，我们以肚脐儿为圆心，往外的5厘米的范围内不要打，而在以肚脐儿为圆心5厘米画个圆的范围之外是比较好的选择的位置。 对，那这个之外的话也要注意，这个腰部的这个两侧也是因为脂肪层比较薄一些，所以要避开这个两侧的这个腰部， 别打得太往外。 对， 就是还得是在就是正前方吧，这边。 对 对， 那整个其实我们的腹部的话也是一个圆，所以不要就是光选择这个两侧。我们整个这个腹部可以像你刚才说的，咱们会分成一个象限。一个以这个脐为一个圆心，分成一个四个象限。那我们上下左右这四个象限的话，最好自己要记得一个轮换的这个顺序。我们一般在 顺时针转， 对，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就第一次患者要开始打胰岛素的时候，我们就首先就要告诉他这样一个轮换的这个方法。那我们这四个象限，我们可以每一周打一个象限，刚好是一个月轮完了一圈，然后所以说我同一个注射部位，我一个月内我不会重复。 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轮换的方法， 这是一个轮换的非常好的方法。首先记得以肚脐儿为圆心，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再给它画四等份儿，避开挨着肚脐儿的这个五厘米的范围，往外一点，这个四等份的位置上哈。我们这一周呢，打这一个区域，换着点位置，下一周再往下挪这个区域， 对， 再下一周我们再轮一下哈，顺时针走着。再下一周，也就是一个月，把这四个区域打一遍。 对， 再下一个月的时候就轮回了。 对， 哦， 对，那这样的话，在小的这个区域内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一周在这个小的区域打的时候，也是两个针眼之间的话，最好要隔开一公分。 嗯， 就是不要重合。 重合的话会很疼吧？还是影响吸收？ 影响吸收。对，所以小范围我们也要有一个绒转。 嗯，好，这是打在肚皮上哈。如果这个打在胳膊上呢？ 胳膊上，对，胳膊上或者是我们的大腿两侧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注射部位分成两块，就上下这样去分。然后呢，我可以一周打一块，我这一周打上面，下一周打下边，然后我 再换只胳膊。 对，我就打我的左胳膊，这样的话也是刚好一个月可以轮回来。 我发现了，好聪明哈，都知道，就比如说是两个胳膊或者是两条腿，腿肯定也是分上下两块儿，这样一来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把等分的四个位置哈给它打一遍， 对， 最好记了。 对，这个就我们帮患者想到了。 哎，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像肚皮、胳膊外侧、大腿外侧以及这个臀部注射的这个位置，这四个不同的地方，它注射完了之后这个效果呀、吸收啊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是确实是不一样。咱们刚才说的腹部是我们吸收最快的一个地方，那其他的地方其次就是胳膊那个手臂外侧，再其次就是大腿和臀部，就是说大腿臀部是吸收最慢的。 哦， 那这个就跟我们注射的胰岛素的这个种类要有讲究了。 胰岛素分不同种类， 不同的种类，我们胰岛素是一大类型的药，它不光是一种，它要根据它的起效的时间可以分为短效的、速效的，还有我们的长效的、中效的。那跟它这个吸收时间这个起效的时间不一样，那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部位，为了让它这个起效作用更好一些。那比如说我们餐时打的这个，三餐的时候打的这个短效胰岛素，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吸收快一点，能够跟我们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升高有一个匹配， 同步。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腹部，腹部是一个最佳的注射部位， 吸收最快的位置， 吸收最快。但是呢，对于我们现在目前第三代的这个胰岛素，就是速效的这个胰岛素，其实它是叫胰岛素类似物，它的这个就是更能模拟咱们正常人体分泌的这种胰岛素，它的话它不受这些部位的影响。对，它 就是最新型的那个胰岛素，是打哪儿都行吗？ 对，它其实打在腹部跟打在这个， 胳膊上， 这个手臂呀、大腿呀，它的这个吸收速度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所以这一类型的胰岛素的话，我们就不用去那个费心去选择，这些部位都可以。 那以后在拿药的时候，是不是也得专门问一下大夫，我这个是属于中效呀、短效还是长效还是速效的？ 对于自己用的胰岛素一定要了解，认识。对，那还有一类型就是我们的中长效的胰岛素，一般我们都是每天打一次，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打一针。那这一类型的胰岛素，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吸收慢一点，缓慢的去释放其作用， 慢慢释放。 对，可以一天可以作用到，理想的话可以作用24个小时。那这样的胰岛素的话，我们就最好把它注射到这个吸收慢的地方，刚才说了大腿或者说这个臀部，对，这些地方。那其实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胰岛素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预混胰岛素。 叫什么？ 预混的，就混合型的， 就是打之前现混合的是吗？ 现在是我们都是那种制剂已经混合好的，但是打之前我们要把它摇匀了， 摇一摇的， 摇匀的，对， 打前摇一摇， 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有的是速效和这个中效预混的，有的是这个短效跟中效预混的。那这些药物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早饭前和晚饭前各注射一次，就是一天两次。就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注射方式。也能够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早上的那一针的话也是 建议在腹部来注射，因为它其中短效的这个部分，它可以让早餐后的血糖控制得更好一些。 嗯， 那晚饭前打的那一针的话，我们建议打在这个大腿外侧，因为它可以其中中效的那一个部分，我们要作用在晚上的，让它晚上的这个作用更平缓稳定一些。对，所以这个是 又有区别了。 对， 这你看看，得分不同的胰岛素，它打在不同的部位，有效的来控制它的吸收的时间、速度以及这个供应时效的长短哈。所以这个讲究啊，真的是可能很多一直在打胰岛素的朋友到现在都没有太搞清楚，说自己打的那个属于短效啊长效，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识别方法？ 要识别的话，那首先从咱们这个性状来看，这个透亮的这种，那就是我们普通的有短效的，有速效的。那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混，看起来是混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两种混合的、混的、 那 也有一种是中效的，咱们中效胰岛素也是这种混浊的。那从它的这个名字上来区分的话，像我们现在临床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像一些赖普胰岛素呀，或者说这个门冬胰岛素呀，这些都属于速效的。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的刚才说的第三代胰岛素。那比较早的这种就是生物合成的人胰岛素，或者说重组的人胰岛素，这个就属于我们的短效胰岛素。 短效胰岛素的话，它每天打的那个次数是比较多的吧？ 对，短效就是餐食打，就是三餐 只要你吃东西然后之前就打的那种。 对，而且打的话它需要提前半个小时打，因为它需要30分钟起效。对， 所以你看看哈，这些都是关键的点。如果说你没有有效的掌握好你这个胰岛素的打的时间，比如说我打了之后立刻就吃饭了，那可能出现什么结果？ 那就是它还没有起效，我已经吃饭了，那餐后这个血糖 就 控制不好了， 很高。 对， 所以你看看这些东西都一定要记得，这些在那个胰岛素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标注吗？ 其实会有的，咱们那个餐前多长时间注射上面都写得很清楚。 重点又来了，认真看好这个 说明 书。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胰岛素的是是非非。哎呀，这个上半段的节目里我真的是长了很多的知识哈，您可以继续来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互动和交流，可以把问题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下面稍事休息，很快回来。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上半段的时候真的是找了很多的知识哈，包括胰岛素常规注射的部位有哪些。当然了，第一条就是有一些人是拒绝打胰岛素的哈，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如果您的身体情况必须通过胰岛素在这个阶段进行治疗，或者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必须借助胰岛素来治疗的话，那么它就是对您来说治病又救命的首选，千万不要去盲目的抵制。因为你的这个不当的行为呢，一方面会影响了治疗，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说到这个注射的常用部位，记得一定要选择那些脂肪比较多的，像我们的肚皮上、胳膊的外侧，避开肌肉，还有就是我们的大腿外侧，避开肌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这四个比较常见的。当然了，一定也要问清楚您所打的胰岛素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是短效的、 效的 中效的 效、 还是长效的、另外还有一种速效的哈，速效的是比较新的那种是吧？第三代，那么您选择了不同的胰岛素，它的这个注射部位有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注射的时间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除了这个速效的，我们说打了之后立刻起效，想吃东西之前我们就给它打上，其他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短效的胰岛素，就是一日三餐之前记得半小时，打完了隔半个小时，哎，正好开始吃饭，这个时候您血糖的升高和胰岛素的作用就达到一个平衡了。 对， 要不然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或者是血糖很高，控制不了的情况哈，这就不好啦。对，哎，在这个注射的方面，包括选药的方面哈，大家伙儿呢还要提醒的一点就是要仔细看看您那个说明书。对， 您是用的哪一种？ 因为这个您用的是哪一种药，在这个说明书上它就会有明确的标注了，我们的这个打呀、注意的事项啊，等等等等。这个一米阳光提问，他说老年糖尿病胰岛素是不是打在屁股上面？有这种说法吗？ 哦，这个可能是，咱们老年人是不是经常那个，如果用的一些药物比较多，可能有些需要在那个臀部肌肉注射的话，那可能为了把这个注射部位就是保护好，那可能有时候也是尽量不选择这个臀部的这个注射部位。这个倒是还好，就是只要你那个注意轮换的话，其实这个注射部位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 对，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选臀部也好，肚皮上也是，包括胳膊外侧以及大腿外侧哈，通常我们要画这个几等分、四等分的。 对， 然后通常在每一个可以打的这个区域保证一周，哎呀，这个每一个针眼我们给它错开哈，这一块打一周，下一块打一周，这样一来呢，一个月我们把这四个区域给它轮一遍。 对， 这是比较理想的。包括这些注射，刚才我们说过一个禁忌，就是切记不要打在肌肉上。除了这个不要打在肌肉上的禁忌之外，还有别的吗？ 那因为打在肌肉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打的比较深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注射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比如说有的人比较那个瘦的人，我们就要捏着点皮，打的时候捏着皮。那还有一个跟这个肌肉注射相关的，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这个运动员，或者说我现在要出去运动了，我最好不要打在四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四肢的这个胰岛素的吸收会加快。所以比如说我吃完饭我要打算出去运动了，那我最好是不要在四肢打，我就打在腹部。 如果是您打算吃完饭就出去，比如说快走呀，或者是跑步运动的这类朋友的话，不要打在四肢上。还有就是肚皮上打的话，记得避开脐周5公分的位置，在那个外再来打是比较理想。 或者说我们皮肤上有一些伤口呀、感染呀、硬结呀，这些东西都要避开来。 我看到他们有的人留言说打在肚皮上哈，有一些位置经常打就硬了。 对，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反复注射没有很好的轮换部位，它所引起的这个脂肪增生了，或者说这个有的会引起脂肪的萎缩，这些都是注射的一些并发症。 所以不管是这个胖啊还是瘦啊，我们就记得一定要尽量去寻找它那个皮层、脂肪层， 对， 然后稍微捏起来点儿，再往上打，这个时候要注意的。 对，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注射的针头的这个长度有关系。目前的话，我们指南推荐的是用四毫米的针头。如果您用四毫米的针头的话，我们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不管注射在什么部位，都可以不捏皮。直接注射， 这是四毫米标准针头长度的。 对，但是现在临床咱们用的五毫米的针头还是挺多的，几乎很多医院用的都是五毫米。对于五毫米的针头，那我们就得注意它的这个皮下脂肪的厚度，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是皮下脂肪比较薄，那一定要捏皮，或者说有的人很瘦的话，即便捏起皮来，还是有注射到肌肉的这个风险的话，我们把它不要垂直九十度进针，我们45度。倾斜着45度进针，这样的话可以浅一点打到这个皮下。 好，只要大家记得哈，通常我们标准用4厘米的那个四毫米的那个针头， 4厘米太长了， 4厘米太长了，成扎针灸了呀。那个四毫米的针头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垂直打在我们的这个脂肪层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您用的是5毫米长的针头的话，你就记得我们45度角这样来进针哈，就是进针的那个稍微浅一点， 对， 不要打得太深。打得太深的话，一是容易，就比如说打到血管呀、神经的一些位置哈，会疼，还会对那里造成伤害。好，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问的就是，每天都打胰岛素，总打在一个位置上，皮肤受得了吗？你肯定受不了。 对，时间久了为什么起硬结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不吸收了，这个胰岛素打进去都没有吸收，所以它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您这个注射部位已经被破坏了，那你以后可能就不能在这儿打了。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血糖，如果它那个没有吸收，那肯定血糖 就没有效果嘛， 对，就会波动。 所以定期轮换，还是刚才说的那一条，来，我们来画这样的，就是分四等份儿，不管是在胳膊上、腿上还是肚皮上哈，都给它画四等份儿，然后每一等份儿是让你轮着来打一周的。 对， 就好了。 互动， 还好记哈。 对，提到这个就是硬结的，这个也是好多人他会重复打，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硬结上打上之后他没那么疼。 哎呦， 对，就是因为他反复在这里注射之后他就不觉得疼了，所以他就反复在这个硬结的这个地方打，能够减轻这个疼痛感，但是他其实都没有吸收。 对啊，没有效果呀。 而且如果他 想想， 比如说我这一针打的是那个没有打到硬结，他吸收了，那我下顿饭我又打到这个硬结的地方了，这样就会引起一个血糖的波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轮换部位， 对，定期轮换注射部位，还有就是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打的那一针，最好这个针眼都给它错开了啊，避免在同一个部位打，因为这样容易出现硬结。虽然您在打的时候可能没那么疼，但是它不起效， 对， 就是不够疼的那件事它也变得 就 是 白打了。 对，很多人说这个上了岁数了，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哈，尤其有一些一天要打多次胰岛素的这个糖友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是不是打过胰岛素了？我刚刚是不是漏打胰岛素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挺常见？ 对，因为咱们老年人的话，尤其是那个记忆力有时候比较差的时候，就是容易我到底打没打呀，有可能刚打完就又忘了，又要重新打一次，那这个就很危险了。你这个胰岛素注射过量了，那容易出现那个严重的低血糖。所以咱们现在有，就是咱们这个注射笔的话，它有一种就是像这个诺和笔，它有一个最新的第五代的笔的话，它这边会有一个记忆的一个圈，它会告诉你，它这边会有一个你上次注射的这个剂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帮助老年人说可以回忆一下我这个胰岛素打了没有， 打了几次。 对， 比如说他每次是打五个单位的，现在一看呢已经打了10个单位了，说明已经打过两次了。 对吧，对，它有一个记忆的。那如果咱们没有那种的针的话，那种笔的话，那一个就是说自己给自己想一个办法，比如说咱们在这个餐桌的这个地方能不能放一个这种提示卡、那我打完了之后我打个勾，这样的就是帮助我们来那个避免这个重复注射。 其实这个是个办法，就是包括很多这个比较贴心的孩子嘛，也会打出那种列表，然后呢给父母，包括每天高血压的药， 对 啊， 对， 我们吃几次了，往那上面打个勾，然后今天吃了这个多大剂量的，打个勾，那个量血压，血压是多少，打个勾，然后量血糖，血糖是多少，打个勾。哎，其实我觉得也是给老人家，就是一方面哈，足够的安全了。保证安全，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诶，这是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儿。 对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是这是漏打了的情况，那有的人是这是那个打多了的情况，那还有就是漏打的话，就比如说我这个吃完饭了，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胰岛素没打，那如果是这种速效胰岛素的话，我其实它起效很快的，我只要是刚吃完饭，比如说十几分钟，我完全可以就是补打一针，把它补上了。 但如果它是属于那种应该饭前半小时打的呢？ 半小时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补打的时候，可能如果离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的话，那补打了之后是特别容易在饭后，因为它有一个吸收的高峰，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已经是那个已经过的时间比较久了， 已经忘了， 那我们就不补了。 就不 对， 这一针就不要 补了 哈。 那如果说是也是刚吃完饭，或者说我在这个中间加餐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把这个打的时候也稍微减一些剂量，然后打进去。 所以这件事情哈，哎呀，就切记吧。漏打还有打虫，它的这个隐患都是很大的，而且后续除非你是这个速效的，而且在。漏打的在吃完了饭立刻就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可以补打，其他的那些真的就是不建议大家再盲目去打了，包括剂量啊什么可能不好控制，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的情况哈，那会很危险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最好呢列表，然后充分的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这个出行啊，还有一些这个计划，如果真的是必须要出门的话，胰岛素该带着我们也可以带什么。 对， 那就说这个出门带胰岛素这件事儿哈，包括胰岛素的一些啊储存啊管理啊，很多我们的糖友也觉得很苦 恼。 对，双双他发来这个问题就是，他说夏天开这个胰岛素路上时间挺长的，这怎么保存呢？还有就是其他季节又怎么保存好呢？ 对，其实胰岛素这个携带保存不太方便，也是阻碍咱们好多人开始使用胰岛素治疗的一个因素吧。 他觉得麻烦。 对，有人觉得说我太麻烦了，我每天吃药多方便呀，我要打胰岛素就增加了很多麻烦。那我们如果是必须要打胰岛素的话，也得对这个保存和携带要注意，因为咱们的胰岛素它是作为一种活性的这个就是蛋白类的这种这个药物的话，它是有这个一个保存的温度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是新的一支胰岛素，我们要把它放到冰箱里边2到8度的保存，2到8度下，对， 我们的那个冷藏的那一层里面。 对，冷藏的话，我们最好也不要给它搁得太靠那个里面， 一般是放门上。 对，冰箱门或者说刚打开的这个地方都可以。那如果是它在2到8度保存的话，它是一直可以保存到它的有效期的。 哦， 那但是对于我们在家里面已经拆开来、已经装到鼻里面的这个胰岛素，我们每次都要注射的这个胰岛素的话，它其实不需要搁冰箱里面的、我们常温下保存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拆封了之后，它在常温下它的有效期就是一个月。那比如说咱们这一支药是300个单位，基本上如果每天注射的话，它一个月这一支药就用完了， 肯定也用完了。 对，用完了，所以它就不会影响它的这个效果。而且呢，你如果放到冰箱里面，我是不是每次那个打之前都得提前半个小时给它取出来呀？ 要不然太凉， 太凉会这个增加这个疼痛，注射的这个疼痛。对， 也会影响效果吧？ 对，也会影响它的效果。 对， 所以呢，我们如果正在使用中的，放在常温下就可以。但是常温下，我们像普通的这个人参合成的人胰岛素，我们不要超过25度。那如果是我们的这些，就是现在第三代的胰岛素，不要超过30度就可以。对， 所以你看看，就是这个室温哈，25度以下的这个控制，如果您家里边包括有暖气，您离它远 一 点， 我们放到这个 阴 凉 处吧， 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对， 对， 就像平时保管这个药品是一样的那个位置。这个呢是打开了已经装进这个胰岛素的那个鼻里面 的 那个胰岛素， 正在使用中的 常温，干燥， 阴凉处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没开封的，一次可能是开了一些嘛，就放到这个冰箱门儿，哎，对，别放到太靠里的位置，冷藏就可以了。 对，那关于外出携带的这个，因为如果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如果外面室温肯定是超过30度的，这个时候就得小心。那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比如说恒温的箱呀、恒温袋呀，这种可以那个保持这个低温的一些。一些这个工具。那另外的话，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就是暂时的在外面要携带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个比如说冰冻的矿泉水，这个结冰的这个矿泉水、然后在上面外面可以包一个毛巾，然后把这个胰岛素笔搁在上边，因为你如果直接接触的话它容易结晶。 就是太凉了也不行。 对，太凉了也容易结晶变质。 哇， 对，所以可以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是救急用的。 对，救急的时候可以这样。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坐飞机。坐飞机的时候我们这个胰岛素最好是要带在身上，一定要那个不要托运，一定要随身带着。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行李舱的这个温度一般是偏低的， 对 对，如果是这个低温下的话，胰岛素也是容易结晶，所以我们 那就 上飞机 那算变质了吗？如果 结 晶的话， 对， 结 晶了它也是失效了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讲究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一，如果是外出旅行的话，胰岛素一定要随身带。但是它那些汁里面又是这个水剂，这个安检能过吗？ 对，所以咱们一般现在机场的话都知道这个这个胰岛素还是比较熟悉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大夫给开一张这个诊断证明书，都是可以携带上飞机的。 好的，那就可以携带了。总之呢不能托运，因为它会结晶，会受冻，冻坏了之后它就失效了。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已经打开的那一只在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再放到冰箱里。其实现在在某宝上哈，因为我给我爸买过，像那个保温杯一样， 对， 有大有小， 对对对， 提前把它放到那个冷冻层里面，它那个里面就能放好几天。 对， 好多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它那个里面一直保持着那种比较凉爽的温度，又不会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胰岛素的这个针整个放在里头就可以了。 对， 包括它上面那个瓶盖拧开，里边还可以放针头。我觉得挺方便的。 对，小工具还是挺好用的。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身边的这个亲人呀爱人呀，他们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作为礼物不妨送他们一个这个哈，这也是日常特别有需要要的东西了。还有就是当听完了这个节目，如果你觉得特别有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个转给他们，那么让他们有效的关注自己的血糖，然后关于打胰岛素有哪些注意的事项，保存的内容就一目了然了。关于那个打的手法有什么讲究没有？刚才我们说了一个45度角的那个事儿。除此之外呢？ 那就是一个胰岛素注射的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要，刚才说了，如果需要捏皮的话，要把皮肤捏起来。 捏起来。 那当然在捏之前，首先还要记得一个是消毒。 消毒。 那咱们的消毒用的是 75% 的酒精，千万不要用含碘的这个消毒剂。咱们皮下注射一般都是用的酒精。那注射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酒精干了。咱们消毒好之后可以开始准备把这个剂量调好了，然后酒精也挥发干了之后，一只手捏皮，然后另外一只手这个垂直90度，或者说很瘦的人45度，然后缓慢的浸针。就咱们推的时候最好是匀速一点，不要推得太快了。太快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个疼痛感。那我们如果推到底，这个药液都注射进去之后，要不要马上把这个针头拔出来，要让它停留10秒左右。因为它有一个吸收的过程。因为我们的这个针尖很细的，它的这个注射进这个皮肤要吸收的话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停留10个数。然后10秒之后再把这个针头拔出来，拔完针之后再松开我们捏皮的这只手。 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减轻疼痛，同时您注射的这个药量又完全进去了，能够很好的起效。 这个一般我们拔出来的时候，这个针尖上就不会带着这个一滴药。如果说我们从皮肤拔出来针尖上还有药，就说明这个 停留的时间 不够，对，它没有全吸收，你这个剂量就不准确了。 所以你看看，这些都是我们也特别要记住的一些点哈。快问快答一个问题，有的人说有口服的胰岛素，这有吗？ 目前咱们这个口服胰岛素还没有研制出来，所以市面上所谓的口服胰岛素都是骗人的。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有的药店里面它写的是口服胰岛素避免注射疼痛，这是忽悠你的，千万不要信。最后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广大糖友的？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胰岛素的注射嘛，那就希望大家在家里面注射胰岛素，一个是要安全，安全很重要， 对， 然后要规范的注射，然后可以把这个胰岛素能够更好的起效果，因为胰岛素它是一个，我们发明胰岛素之后，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它可以把血糖控制得更好，那我们的血糖很平稳，就可以避免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大家对胰岛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当糖尿病防不胜防的时候，有效的去防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变得非常的有必要了。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李护士长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提醒您，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前方还